想吃，不想睡。当我知道我爱谁，请入睡，淹没我的眼，才知道爱会给人奇怪的感觉。你问我好不好，我最近莫名其妙常发烧，因为我想你的时候就感觉火山爆发，地动天摇。屋顶上有小猫，它唱着最难听的情歌不成调，不怪猫害我整个晚上睡不着，只是不懂你的眼神怎么会奇怪地让我体重下降，头发掉。窗门上有雨滴，让爱情飘来飘去化成千丝万缕，安然初心的我变得那么诗情画意，我想约会你，顺便说我想念你。